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11:05，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大礼拜天跟各位直播状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哈。那么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组合是咱们国内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他完全没有印象，也完全没有听说过。但是呢，他们创作的作品您可能听过一大堆，合作的伙伴呢也都是大名鼎鼎的明星，比如说陈奕迅，比如说周迅，比如说王源。好吧，他们就是火星电台。一路走来呢相当的坎坷，他们的才华呢也是非常的耀眼闪烁，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在歌坛星云录这个环节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坎坷的火星电台。如果说您了解这个组合，或者说是知道哪首歌是他们创作的话，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火星电台呢是两个人组合，那目前呢是这样的哈，一个是主唱黄少峰，另一个呢是吉他手曾宇。那么这个组合成立的时间呢特别特别早，在2002年的时候，他们呢就曾经为一个手机品牌创作了广告曲，但其实呢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搭档了很久很久了。俩人呢都是北京人，而且呢都还是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的学生，专业有底子啊，在学校里呢俩人就组了乐队了。当时呢乐队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同学，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目前组合是他俩，其实早先呢不止他俩。那么当时呢每一天他们的生活就是在同学家里排练，然后呢就是联系酒吧去演出，所以说是相当不务正业哈。那么经过这样的努力呢，在海淀摇滚圈里还算是小有名气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呢，就是由他们制作，由王源在2018年的1月22号发行的单曲，叫《宝贝》。那么这个单曲当中呢只有《宝贝》这一首歌，不过呢却有两个版本，给人的感觉呢也是截然不同。歌曲的创作和编曲都是由火星电台来完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先来分享第一个版本，来自王源的《宝贝》。 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把你的伤心都打扫干净，想要赶走你内心的孤单，尽管你说着相处有多难，我要做你爱的拾荒者，记你生命的波澜。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 感情。请允许我靠近你的心，让我看看你心里的光明。宝贝，为你我怎样都舍得，一路和你从阴霾到天晴。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把你的伤心打扫干净。 来自王源的演唱，那么是由火星电台来制作的哈。我们呢说回到火星电台在学校的那段日子里，就像在那段时光里一样，黄少峰和曾宇呢每天最大的事儿呢，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去演出。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互联网，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哈，所以说呢机会呢也不像今天这么好找。那让他们俩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有一年呢，在白纸坊桥的一个酒店唱大堂啊，够惨的哈！唱一次呢，一个人能分200-300块钱；一个星期呢，演出2-3次；一周下来呢，兜里揣着好几百呢。在02年的时候，确实还是不错的。他们就觉得自己特别有钱，毕竟呢，和同龄同学相比，他们好歹也算是高收入的群体了哈。这个不好意思呢，我本人也有过当年勤工俭学的这么一个经历哈，所以说呢，我特别能体验他们这种感觉。当时呢也是挣的不多，但是好像比他们这样的稍微多一点。那时候呢就真的是觉得全天下最有钱的就是我自己了啊，那个窃喜那个开心哈。以前不敢吃的放开吃，以前不敢去买东西放开买，当然是能买得起的哈。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由火星电台制作的歌曲 Her 他。 问一女青年 当时的月亮不圆、问一女青年去完美你的世界 来自火星电台的演绎哈，大国力在微博上说了，哇，第一首歌就这么好听，醉了醉了哈。有故事的人说，支持王源，支持火星电台，宝贝是一首公益歌曲，值得支持。自娱自乐的机器猫说了，火星电台基本属于要歌手适应制作风格的那类人了哈。哦，需要歌手来适应制作人的制作风格，是应该这意思哈，够大牌哈。冰噗噗他说， 听过他们的同名专辑，感觉编曲还是相当丰富，简单又繁复，却呢又不显得累赘，里面好几段都很有质感。虽然说全曲都很抓耳的，貌似就没有了，还有咬字比较难适应。哎，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来跟大家聊的是火星电台。如果说呢你对这个组合有了解，或者说是他们制作的歌曲和合作艺人有了解的话，欢迎大家也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那么呢，我们说回这俩人在念书的时候啊，就是火星电台这两个组合，黄少峰和曾宇，他们在念书的时候呢，北京当时呢有很多的编剧啊、导演、演员啊，还没有出名，经常呢他们会在一些固定的地方聚会，曾宇他们呢就作为一个小辈儿啊，整天呢也跟他们混在一起。现在呢，这些人要么已经出名了，要么已经转行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呢，相对单纯的一个文艺气氛呢也就不存在了。后来呢，他们这个组合，这个乐队哈，当时还不是他俩，被呢宋柯看中，签到了泰和麦田。但是呢，签约后很久呢，公司呢都没有推他们的打算。其实呢，宋柯当时在签他们的时候是有点冲动的。当时呢，很多唱片公司都有自己啊各具风格的乐队，而黄少峰和曾宇他们呢还在外面飘着。宋柯呢觉得他们有才，但是呢又怕他们被其他竞争公司给抢走，就先把他们签下来。后来呢，这个乐队呢也找过宋柯几次，那宋柯就说，你瞅瞅你们自己啊，这个形象是吧，男的女的高矮胖瘦都有，我这怎么都有啊。后来呢，在这样漫长的等待当中，乐队成员的心情呢就慢慢的散了，没过多久呢，乐队也就慢慢的解散了。所以说呢，在这儿要跟大家再说一句，就是这个时期呢，乐队还不是现在的火星电台，当时除了黄少峰和曾宇之外呢，乐队里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其实呢都是他们上大学时的同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叫同名火星电台。因为这首歌呢，它的这个前奏会非常非常的长，我们呢是边听这个前奏，我们边来跟大家呢唠叨两句关于这个坚持这个事儿哈。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坚持呢我有点感触哈，很多事儿呢我真的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坚持一下的。当然了，如果说你是真喜欢这个事儿的话，坚持呢自然对你也不是问题了。一方面坚持了，你一定会守得云开见日出，另一方面它也是检验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真喜欢你自己干的这个事儿，对吧。总之呢，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说呢，坚持都是一个好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超长前奏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火星电台。这应该是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里是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那么也欢迎各位呢在半点过后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火星电台。新浪微博英小超啊，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深海，都可以找到我们。我是英超，待会儿见。We'll be right back.

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 我在河南， 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这个主角呢，就是有超级创作才能的这么一个组合——火星电台。当然呢，很多朋友可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呢，他们合作的艺人还有创作的这个曲子制作的作品呢，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哈。刚才呢，比如说我们上半时段跟大家分享的王源在2018年1月底分享的一个单曲，包括后面在下半时段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很多大牌音乐人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叶培啊、周迅呢、还有陈奕迅呢等等，他们的作品都是由火星电台来制作并且推出的。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火星电台的话题。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在上半时段呢，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当年在上学的期间的火星电台呢，不止这两个人，有好几个他们的同学一起组成的这个一个乐队哈。但是呢，这个签了宋柯他们的这个泰克麦田之后呢，因为这个形象还有等等其他的原因呢，一直没被推他们。这个过了好久呢，这个大家心就散了哈，毕竟要生活呀，要发展呢，如果说是音乐上面这个好像看不到前景的话，大家就觉得想要转行了哈。所以说呢，这个乐队呢就解散了。但是呢，这个核心人物黄少峰和曾宇的友谊没有散，他们俩呢开始做音乐。那时候呢，黄少峰写了一首歌叫《忽然》，曾宇呢用电子琴来模仿口琴的音色来给他配乐，声音一出来，哎，就透着一股洋气哈。那么宋柯听了之后呢，就非常喜欢，就把这首歌呢收入到了叶培的专辑《双鱼》当中，这也是他们合作卖出的第一首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火星电台创作由叶培演唱的《双鱼》，看一看他们是怎么用电子琴来模仿口琴的音色来配色的，来配乐的。 你还记得吗？在我触到海底的时候，游过你的身边，望着你。似水草相见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我们仰起头，看那金色的太阳，你看还有那田园野上清香的气息。我们要歌唱，歌声划过天空。 你还记得吗？在我出逃海里的时候，游过你的身边，望着你，已经忘了吗？从那次瞬间相识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 双鱼来自叶培的演唱，由火星电台创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这个用电子琴来模仿口琴的这个音效呢？萨斯说了哈，哇，好可怕的名字。他说想起来了，除了双鱼之外，老狼的晴朗也是火星电台创作的哈。前阵子在微博上还看到他们跟老狼互动，看来交情不错耶。D1187 说了哈，火星电台是另类型格的代表。数年前呢，陈奕迅 Eason 听了周迅的专辑，经他的介绍下认识了由黄少峰和曾宇组成的火星电台，感觉呢他们给 Eason 制作的那张专辑还是挺不错的。没错，那么专辑双鱼发行后不久呢，宋柯又找到了火星电台了。当时呢，周迅已经出演过影片《苏州河》和电视剧《大明宫词》哈，这两部影片都是非常经典的。他呢还获得了金鹰奖最受欢迎女演员奖，与赵薇、章子怡、徐静蕾一起被媒体称为四小花旦，还记得吧？赵薇呢就更不用说了，她演过《还珠格格》之后呢，很快又推出了《小燕子》《飞越时空的精灵》和《爱情大魔咒》两张专辑，是吧？唱出来都是童年吧。当时呢，演而优则唱是非常受欢迎的事情，所以呢，宋柯呢就计划给周迅制作一个专辑。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呢，黄少峰修改了《看海》的歌词，曾宇呢用电脑重新编了曲，歌曲小样呢拿给周迅一听，他特别的喜欢，立刻进棚试唱。那么这一段经历呢，也是让宋柯决定了让黄少峰和曾宇共同担任周迅的专辑制作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著名的演员和歌者周迅带来的歌曲《看海》。真的要说哈，周迅演就是说表演没得说，唱歌呢也是真没得说，尤其是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一起来分享吧，周迅的《看海》。 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海，来自周迅的演绎，由火星电台创作哈。话说呢，在2003年的4月呢，周迅的专辑《夏天》发行之后，入围了很多的奖项，但实在呢是生不逢时哈。那一年的大奖呢，几乎都被朴树的《生如夏花》拿走了。不过呢，已经正式组合为火星电台的黄少峰和曾宇和周迅也只成为了朋友。三个人呢经常在一起聚在一家酒吧里，有一次呢，周迅就感慨说哈，人生好像一场偶遇啊。说完这话呢，突然转头跟另外他们俩就说，哎，我们再做一张新唱片吧，就叫偶遇。于是呢，周迅的第二张唱片专辑就这么诞生了。火星电台呢，凭借这张唱片也是拿下了音乐风云榜的最佳制作人奖。

怎么说呢，之前呢跟周迅的第二张专辑发行了之后偶遇哈，这个火星电台就瞬间火了，制作费啊约歌啊各种这个噼里啪啦不断。但是呢这个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没过两年音乐免费下载成为了大趋势，整个唱片行业陷入了困境，市场不景气，唱片公司的投入呢也都在降低，制作费呢从最开始的几十万变成了几万，导致呢包括火星电台在内的很多幕后工作者的生活可以说是直接陷入窘境了哈。这可真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在我的身边就有好几位非常资深的音乐人，这都是当年和窦唯啊郑钧呢合作过很多的这样的音乐老炮，但是呢他们早就转型做了影视，当然了不是说他们对于音乐不忠诚，音乐呢他们也没有放下，只是呢需要生活。其实吧这话呢一说可能就说远了哈，他们的方式呢理解也无可厚非，但是呢有一位哲人也说过一句话哈，人活着不是靠肉体，那是靠精神和灵魂的哈。好吧我们说远了，说回来这个火星电台，当时呢曾宇就觉得火星电台作为歌手的道路称得上是困难重重哈，但是呢继续做制作人也没有什么好的出路，那为了生计呢他就创立了一个唱片公司自己单干了，但是呢他没把这事告诉黄少峰，直到一年之后黄少峰才知道，导致两个人直接分道扬镳了。但是黄少峰呢又不像曾宇那样胆子很大有想法，所以说呢他就陷入了低谷，直到五年之后黄少峰呢是以歌手身份签了一家小公司，当时呢他想办一场小演出，有两首歌呢是他跟曾宇合作的，他就主动联系了曾宇，希望他呢能为这两首歌弹吉他，曾宇呢也很痛快地答应了，毕竟呢已经是吧大家认识这么多年了，当年那些事呢也就都过去了不提了。那么这事儿之后呢曾宇发现黄少峰对于音乐的热情始终没有变，而且呢制作的角度也更加多元化了，于是呢就提出了复合。那么在朋友的帮助下呢火星电台算是复出了，复出之后的接的第一个大单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陈奕迅的这张专辑叫迷闪，由他们呢直接给陈奕迅当制作人。一开始呢他们就觉得啊我们做个三五首就差不多了吧应该是，结果呢陈奕迅那边打了电话就说我不是要你们做几首，是一张完整的专辑。哥俩一听那个开心哈，机会终于来了，二话不说收拾东西离开北京去给陈奕迅录音去了。那么04年呢也就由我们听到的陈奕迅的迷闪这张专辑的发行，那么呢也是借助了这张专辑火星电台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所以说呢一路走来还是相当的不容易哈。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依然是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还是来自火星电台哈。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来要跟大家播出的王源的宝贝的那一版星空版，这一版当中呢有很多大量的电子语元素和普通版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呢时间关系可能就不能跟大家播放了哈。没关系，我们如果说你喜欢他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在很多音乐 APP 上下载来收听这首歌曲。好吧，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啊，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稍后呢为大家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温暖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